员整容。那整容当然是第一希望整得比原来漂亮很多，希望非常成功，但是没想到他做的这种整容手术啊才一个月左右，这样子又和到手术之前没什么两样了啊。那么到这家医院呢，叫济南的美康医院，然后这个医院呢就说，您要是这样的话跟您自己的自身体质有关系哈，要不退您点钱吧，20000多块钱里边可以退3000块钱治疗费。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退费就完了吗？那第二件事情说的更有意思了，是男子不孕手术，做手术的途中被加价1万元，说这个本来做的是不孕手术，但是呢手术过程当中发现您有囊肿，您得再多加10000来块钱把这个囊肿给切了。那患者在术后和医院方面也是几番的交涉，觉得中间有问题。那么现在呢，涉事医院说啊，医生是已经被辞退了。那中间涉及到了哪些法律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请到北京金度律师事务所诉讼部的冯慧女士来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两个话题。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北京金度律师事务所的冯慧女士。冯女士你好。 各位好。 我在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整容的事儿啊，先说说这个女同胞的事儿。2015年的9月4号，其实离现在还没多久，刘女士呢就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来到了济南的美康医院，她要做一个美容手术，这个手术呢叫全脸脂肪填充。美容医生从刘女士的腿部抽取脂肪，注射到额头、下巴、太阳穴、苹果肌等等部位。手术是一次性就完成，花费呢是22800元。可是啊，这个手术刚刚做完一个月，刘女士就发现自己的脸恢复原形了，她觉得呀和手术前相比几乎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刘女士说呢，她曾经和院方多次沟通，医院是以顾客身体代谢太快作为理由，不承认是手术没效果。那对此刘女士就表示挺难接受的。那美康医院当时保证了成功率很高呢，70%以上呢，效果也很好。可是你看我这样子，手术刚不到一个月，脂肪就吸收完了，可真切就没两样啊。你要说吧，这手术之后3个月或者是半年，这个脂肪吸收完毕我还能接受。刘女士认为呢，自己术后没有什么效果，那是医院的技术问题，跟医院那边说的是自己的新陈代谢什么的就没关系。双方就沟通吧，沟通了很多次之后呢，美康医院也没有答应刘女士退款的要求，说退呢是可以，但是不能全款退，2800多块钱哈，可以把零头3000块钱退给您。那双方协商不成呢，到之后呢只能是到法院走诉讼的路子了。那么根据刘女士提供的联系方式哈，就在20号下午也是有媒体记者联系上了这家济南的美康医院一位姓王的主管。这位王主管说了，因为涉及到客户的个人隐私，那不方便向媒体透露。随后记者呢是从当地区卫生局医政科了解到，刘女士确实曾经在这家医院接受过全脸脂肪填充手术，双方呢因为治疗效果而产生了分歧，他们也接到过投诉，也协调双方协商过，但是没达成一致。那接下来呢，卫生局还要对这个事儿啊做进一步调查。同时呢，记者也了解到，济南美康医院是有相关资质，是京地下区卫生局备案登记的一级综合医院。那医疗这个纠纷产生之后哈，当时双方呢是可以来协商处理的，要是不成的话呢，也可以到权威机构做医疗方面的事故鉴定，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我想呢咱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冯女士呢，也是本身是法律专业人士，同时也是一位女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咱们先从这个女性对这个手术的感受来说哈， 并不是说从法律上，也想请冯女士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冯慧，那像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件事情，女同胞为了自己脸更美，有的是抽脂，有的是填充啊。像这个刘女士呢，她是做了填充术，可是手术20000多块钱，按她自己的说法，一个月就跟没手术是一样的了。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消费者也好，普通的一个接受手术的人也好，那他从心理上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当然只是从一个对一个女同胞的一个角度哈，咱们来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这种第一感觉肯定是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就觉得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做了一个这个美容手术啊，结果事后没持续几天就回到原来状态，肯定特别失望啊。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肯定也很多人还经历过比这个更糟糕的经历，做美容手术不成反而毁容，之前我们节目也报道过。所以相比之下，这个刘女士的经历还不算最糟糕，但是呢，从她个人的感受，刚才冯慧也说了，他确实是，花这么多钱，而且你要手术之后，他肯定也不是说一个非常小的手术，他肯定也有个恢复的一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是到一个月之后一点效果没有了，那中间可能有他希望效果的过程，如果出现了，时间也太短了，那这20000块钱他就觉得真属于被骗了。可是回到法律上来说，可能这个事情就看起来的角度哈就不太一样了。那是不是首先得来说一下这个刘女士和这个美康医院之间，他们之间去做这个美容脸部的美容手术，他们之间到底法律关系上是什么样子的呢？ 根据材料介绍啊，显示这个美康医院还是具有这种医疗资质的，那么实际上它是属于一个医疗机构那么像这种消费者和医疗机构或者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他们这种在法律上应该属于服务合同中里边的医疗服务这种合同法律关系。在这里边需要跟大家就是澄清一下，就是这种美容啊，实际上它是分为这种医疗美容和这种生活美容的。那么就是什么叫医疗美容？那么像根据这个卫生部颁布的这个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啊，医疗美容它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是侵入性的这种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这种容貌或者是人体的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一种修复和再塑。说的再通俗一点啊，就是说凡是侵入到皮肤的有一定创伤性的这种美容治疗，那这就是医疗美容的这种范畴。而且咱们国家规定，这种医疗美容它必须得是在具有职业资质的这种医疗机构才能开展，而且必须得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所颁发的职业证书、职业许可。那么像生活美容，就咱们大家平时最常见到的，就普通的皮肤护理，比如说运用化妆品或者是按摩方式来对这种身体或者皮肤进行的一个简单性的一个护理， 或者是说种一个假睫毛啊，或者是修修眉啊，这些可能就是普通的。 如果你修眉的话，那么只是利用一个这种修，那么就是，但如果你要是纹，那就是侵入性皮肤了。那个就是医疗性美容。 您说的这点其实也是我前两天刚刚在看到我的微信的朋友圈就有，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美容的这个小店里面，任何的这种医疗的防范的措施都没有，去在那儿纹眉的。当时我们说这个事情有点问题哈。 对，之前在我们所办的其他案件里面，的确是接触过。就是在普通的美容院里边，那么他实际上接受的是一种渗入皮肤的这种秀，他们说叫秀美，实际上是一种纹眉嘛。 而这件事情当中呢，确实是咱们说到的，就是它是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美容了。而这个医院呢，确实还是有资质的。但尽管是医院有资质，他们之间确实也是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美容的合同哈。可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刘女士的这个心理。从咱们现在媒体能够看到的报道来说呢，刘女士她在做之前肯定也是要反反复复的跟这个医院来沟通，毕竟是在自己的脸上动手术，同时这个花费呢也不少。那从咱们现在媒体的报道来看，那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医院和刘女士之间的沟通过程，如果说咱们站在刘女士的角度来看，医院是不是有一些做的不完善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在报道当中没有体现出来，咱们仅就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报道来说。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站在消费者或者患者的角度来去考量啊，那么就是可以从这么几方面来去看医院到底有没有存在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医院到底是否履行了这种 告知的这种义务。那么就是说医院对于消费者所选择就是要从事某一项医疗美容服务啊，它的确是有这种如实告知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义务啊，比如说包括我要给你进行的这种美容手术它的方法是什么啊，那么包括原理它可能比较专业，但你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患者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术。 嗯，不能说拿名词告诉你，你懂不懂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不能 这 样子。 是这样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你接受这个美容项目它会有什么样的医疗风险啊，因为任何一个手术我觉得它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就是您说的这个风险哈、 啊、 一会儿咱们也是再需要您跟大家来再解释一下、 嗯、 这个风险咱们可能一听说风险就说哟好危险哈、啊 嗯、 会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反应、 嗯、 那么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医疗当中的这个风险，尤其是这一个手术咱们说到的是一个美容方面的风险、 嗯、 那它实际上是应该怎么来理解，是说做着医疗手术如果说人出了生命的危险或者是其他的伤害、 嗯、 那肯定是一种、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来理解这个风险的吗？ 这个风险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包括对于身体的这种，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嗯、 啊，或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 嗯 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成功率的问题。对于某些项目 是风险， 对，对于这某些项目是可以用成功率进行统计的这些项目、 嗯， 但不代表说所有项目都可以进行统计啊。但是如果说可以进行一个成功率统计的这种项目， 嗯、 那么它的这种风险在于什么？就是你的成功率到底是多少？你要如实告知啊、 嗯。 那么很多医疗机构愿意用数字，嗯，因为它比较量化嘛， 嗯、 也比较形象，愿意用数字，然后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东西，然后来告诉消费者啊，或者告诉患者，让他们这个选择是否接受。那么这个数字到底是代表了什么？这个你应该跟患者能说明。就是比如说你成功率是70%，这70%是指什么？是指100个人里边有70%，比如说70个人他可能会成功，还有30%，也就是30个人他可能做这个手术的不成功，是这种概率，还是说？就你这个人来说，我可能给你做手术，你可能呈现的效果说是有70%的效果，有30%没有效果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要跟患者解释清楚你的这个比率到底是指一个什么概念啊，这是都是属于一个风险的问题。 医院必须要告知手术当中的这种风险，同时呢也是要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用什么方式，对患者自身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对，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效，因为一般采取，一般就是说选择接受这种手术，大家都希望它的这种持续时间，起码能持续一段的时间，而很多医疗机构又会给大家做出一定的这种介绍，或甚至是承诺，那么说，那么你。医院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一般持续效果会有多长啊？但是呢，是否还会存在因为你个体差异而影响手术效果的这种情况，你也要告知。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种能持续3月，没有这种例外？是不是说所有人的体质都适合做这个？啊，存不存在说？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人，他的身体特征，比如说他的既往病史或者他的身体的自然特征，他就是不适合做啊，所以这些我是觉得都是应该如实告知的。 嗯 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首先你要从医院到底履行了告知义务没有，从这个方面来考量医院是否 存在问题。第一说没说，第二说没说清楚。 嗯 啊，这两个角度来把这些内容呢，要告诉去医院的人，不仅仅是针对刘女士了哈。 对。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这一件事情当中呢，那刘女士的这个情况就是属于不到一个月，她觉得跟手术之前就没有两样了。 嗯。 她肯定会觉得自己比较郁闷哈。但是去问医院的话，医院就说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是说这是您自身脂肪吸收这个代谢比例可能是速度比较快，跟正常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情况是3到6个月，医院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解释。那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不是他手术之前告知了在咱们这个报道当中呢？现在是看不到的。 嗯， 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医院给的是非常理直气壮的。那您觉得在正常的一个医疗美容的过程当中，是否会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形的话，在告知方面，医院应该怎么来更让这个去做手术、打算做手术的人能够很清晰地了解到这一点呢，才算尽到他的义务？ 我觉得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医学问题比较专业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之前也接触过一些这种医疗的案件啊，我觉得 正常来说人的体质肯定是差异的，有差异的、 嗯、 那么他接受某一项手术，不管是美容手术也好，还是普通的这种治疗性的这种医疗手术也好，其实你的这种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就是说是否会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新陈代谢问题导致你的这个持续特别短啊，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说是不是需要经过一个这种鉴定的程序来确定，那可能就会涉及到更专业的这种法律层次的问题了。但我是觉得的确是会有这种可能性、 嗯、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相对于消费者和患者来说，医疗机构是更专业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在手术之前或者在患者决定接受或者决定选择要不要做这个美容服务之前，你就应该告知人家这些是不是都存在影响，就有刚才所说的告知的一个范围问题，是不是有存在就是这种会影响手术效果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就包括一个身体的个体差异问题，你的身体体质的问题啊。它如果要存在这种情形，那么你就应该告知人家，那么存在这种情形它会影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也可能不是用一个数字就很能明确说出来的，但是也起码应该告知会有这种情况存在，让患者和消费者在之前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就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其实冯慧说的这种状态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这样去选择这个项目的人，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弱势方哈，他就能够充分的了解到我要去选择的这个东西对我期待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样子的，它中间可能出现的包括刚才说到的风险，可能是因为我自身的差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等等，他都会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咱们不好说这件事情当中医院做到没做到，但是呢这样的报道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种不同的消费感受，大家可能会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消费感受来判断这个事情，很有可能是在希望这个患者来做选择这个手术的一方，他不一定是把这些原原本本的都认认真真的做到了一种告知的义务。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说哈、这个事情确实是没有尽到这种完完全全的告知义务，像刚才冯慧也提到的，比如说它里边的一个风险，比如说这个刘女士自身的这个代谢，比如说手术的他们提到了一个成功率说70%，那么之后现在确实是20000多块钱一个月就变得跟之前没有任何差异了，看来医院也是能够认可这一点，不然在沟通过程当中也不会说就同意说退钱可以，但是不可能退全款，22800，那我退你3000块钱，几乎把零头退给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要退钱的话，您觉得这个只退3000块钱和他这个手术的比例和刘女士本身这种经历来说，您觉得这个合适吗？这个比例多少？ 因为这个就属于一个个案里边，对于一个这种付出和这个最后一方发生违约问题的这个一个后续处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我们因为也没有看到全部的材料，所以不好说直接判断说我当时花了22800，现在只退给我3000，那么只买到了一个月的这种效果划不划算，就是说无法用一个数值来进行一个衡量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必要就是说提醒，就是这种消费者患者，就是说当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 那如果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种假设的情形，而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会那样就是医院方面的在事后如果说是确实进入了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调查阶段，医院方面没有办法证明我该尽到的一些告知义务都告知了，然后效果又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但确实也存在刚才您说的这个确实自体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真是不是手术上的一个技术不到位失误等等造成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患者的心理是觉得既然是这样子，我又白受了折腾，你应该全款退给我，而医院是说我只退个零头。我是说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假设的话，您觉得这个全款退合适不合适，只退零头合适不合适呢？ 这个实际上属于一个价值判断，如果让不同的法官判的话可能结果都不一样因为怎么说呢，从医院角度假如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告知义务以及就是说在术前应该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这种常规性的检查他没有做到这些，那么肯定他在这个医疗行为上他是存在过错的那么他对于他的过错肯定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但这种责任是不是100%全退费，这个可不一定， 还是只是去个零头就算是补偿了这个消费者， 对， 也不 能这么就是说那么就是说作为患者来说呢 造成了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啊，并不是说是因为没有告知你而直接导致的啊，实际上告知是医院要履行的这种国家咱们国家对于它的一个行政管理的这么一个程序啊，但是在民事法律上来说的确也要求他这么去做，而且也会成为判断他是否具有民事过错责任的一个这种一个依据啊，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造成他这个一个月就失去效果的这种医学上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对于他想维权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啊，就是说医院要承担自己的过错责任，但是呢是不是说是全部还是多少，那么患者你自身的体质对于这个造成目前的这种情况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个都会影响到说最后假如说我真的要退钱的话要退的比例的问题都会有影响，都是他的考量因素。 那所以咱们刚才也是刚才您想跟大家说到的也是我们其实想问的，就是患者当刚才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哈，确实还是除了刘女士之外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这个形象有一些改变，那如果说提示这些朋友的角度来说，就像刚才咱们这个例子也是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才不一定是说出了多大的一个美容事故呢，那消费者应该怎么来保护自己，从哪几个方面在选择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把好关呢，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呢我考虑就是说消费者或者患者你在选择就是说我要做某项某美容服务的时候，你首先要选择这种正规的这种医疗美容机构进行问诊啊，而且你应该对你所选择的这个医疗机构它的这个职业资质进行一个必要的审查，来确定就是说这家医疗机构是否具有他想要做的这种医疗服务资质，因为他这个医疗美容他这个服务项目特别多，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项目列的特别细的话，那么某些医院是不是他能做，有些医院即使具有这种医疗美容的这种资质，但是不是不是全都能做，那么在他们的职业证书上面列的是很详细的，这个一定要审查清楚啊。那么像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在咱们国家所颁布的这种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里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什么样的它可以作为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它首先必须得有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这个可能就比较专业，涉及到这是一旦经济的发生经济纠纷它能承担责任，比如说我能赔得起钱，说的更通俗点就这意思啊。第二它必须得有明确的医疗美容诊疗服务范围，就我刚才所说你到底能做哪些项目啊，然后还要有这种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还要有省级以上的这种人民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它所规定的就是说一些其他的特殊条件，可能各地方对于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规定，那么你要符合当地的一些特殊规定啊，那么具备这些条件的这种医疗机构呢它才是一个，而且它必须得有卫生一般是卫生局它所颁发的这种卫生职业许可啊，医疗美容职业许可，那么这种机构才是一个正规的，这是一个你在选择机构的时候你就要认清，千万不要图便宜去找这种就是说光听人说的天花乱坠，也没有去看它到底有没有，但实际上它可能只具有生活服务项目，生活美容的这种服务资质，但是根本就不能够做这种医疗美容，千万不要找这种。 别听他们讲说哎这事儿非常非常之简单，这是很小很小的，根本算不上手术， 对， 只要破坏到皮肤了， 对， 或者是说对皮肤上面动，哪怕是 渗入性的东西啊， 哪怕你是去往里边种一根眉毛，那全都是属于医疗项目了。 对啊，然后呢，第二个你要审查给你实施手术的这种人员，他是否具有这种从业资质？就给你进行这手术的他这种主诊医生，他是不是具有国家所颁发这种职业资质的人员？这个在咱们国家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里也是有规定的。像这种要负责 这个审查是要看证，还是说 你可以要求看证？ 是要求看证， 因为他会有职业证书的，他这个人也会有职业证书，而且在正规的这种美容医院里边，他们也一般会把这种职业证书就或者这 陈 医生的这种资质啊，然后实际 上 也起到一个广告宣传的作用啊，你也可以要求看。那么根据这种管理办法，它规定说你这种职业的这种就是我要跟你做这种医疗美容的这种主诊医师，他必须是具有职业医师的这种资格的，而且必须经过这种职业医师注册机关的注册，而且他必须具有这种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的啊，像具体说你要做外科呀，因为他这美容分美容外科、美容牙科啊，像还有什么皮肤科、 咱们说的分享 中医科 分 特别细，那么对于你从事不同的，他你的这个职业年限都是有 都是有一定要求的，五年三年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哦、 啊，而且还要进行这种就是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者是进修这种合格，并且能够从事这种医疗美容临床一年以上，这样才可以做他这种主诊医师。当然你要是做助手的话、 嗯、 可能没有要求这么严格，但是做你的主诊医师一定要具备这些严格的条件、 嗯、 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是觉得作为消费者和患者来说，因为是在你自己的身体上来进行这个手术，你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嗯， 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怎么样对自己负责？那么你一定要向医疗机构如实陈述你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啊，尤其是一些你的身体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对什么过敏啊，啊或者某些指标一项的高低啊，什么这些都要如实告知。这个是帮助医生来判断你到底适不适合来做这项美容服务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啊，千万不要就是说就为了说我就想做，然后去隐瞒一些就是说不利于医生判断的一些重要情形，千万不要隐瞒， 嗯， 这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嗯 啊， 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打算去做美容项目而且是美容医学项目的这个消费者，他在做之前第一是要考察对方的资质、 嗯、 医院这个机构的资质， 对， 然后主治医生他的资质，同时还要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向对方告知、 嗯、 然后医院该尽到的义务咱们一开始也说了不少了、嗯、那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 还有一个就像如果能签合的话最好是要签合同的， 这个必须要签的还是说可签可不签的？ 一般医疗机构可能不会让你签，但是做手术的时候他应该让你签一个告知书 啊 这种告知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合同， 一种合同性 质、啊、那么如果他要是有单独其他类型的合同、 嗯、 其实签是更好的，因为告知书上可能对于这种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问题上可能约定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因为告知书很多是制式的医疗机构制式文本啊，对于你一些特殊的这种权利义务的要求啊啊，这种一方违约以后的这种处理啊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 嗯、 你可以就是跟他提出来啊，但这个的确是需要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嗯、非常感谢冯慧对这个事情非常详细的分析，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好，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刚才说的是女子去医院美容，那接下来是这个男子因为不孕去医院做手术啊。这是长沙市民吴先生到了一家叫宋子鸟生殖与不孕医院呢，是准备做这个专门的治疗，检查之后呢，医生说症状就是输精管堵塞，手术啊3400块钱就可以来动了。那一起陪他去的王女士呢就表示哈，手术进行到过程当中一半的时候呢，医生突然通知说要另外再交13000块钱的这个钱做什么呢，叫囊肿切除术。那王女士就说了，开始没说有囊肿啊，突然就说要交钱，无奈之下王女士把银行卡里的钱都提完了，然后又向姐姐赶紧手术过程当中哈借了这个钱才把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她心里边怎么想怎么别扭，向媒体打电话求助。那么湖南电视台的记者也是陪着她采访的时候呢，记者还是和王女士一方去采访医院，还跟医院的这个医生发生了一个冲突，当时110也赶到了现场。事发之后呢，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这件事情啊，也有同样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一位姓柳的先生就表示自己的遭遇和这个吴先生很像，也是在同一家医院，说是 也就这个，因为要治疗这个不孕的情况，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医生说啊，你体内有囊肿，也是让他交了12000块钱。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出来之后呢，你像这一开始，这个市民吴先生和他的妻子王女士到现在就表示，到底有没有囊肿？我们之前的这个病治好了没治好，现在都不知道。那么继续接下来跟这个医院方面的沟通呢，医院方面说，这个医生处理这个事情呢确实不当，也和记者冲突了，也和这个患者冲突了，而且呢这个现在呢这是已经是停止了这个当时手术医生的这个工作，也是要把他辞退。哈，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可能就比刚才这个美容手术好像大家觉得有点气愤了哈。那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手术过程当中这个病人才知道说，哦，要增加一个手术的项目，就是要把这个囊肿切除。那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囊肿啊？这怎么这如果说是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那我们也想请金都律师事务。